结局。

是坍塌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涌里等待，将它轻轻堆摘。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，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，怎么舍得如此暖你入胸怀，当我越是生来脾气就会越悄悄离开，慢慢的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爱情的手要抚摸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中长情，再将他轻轻打开。爱情的手要抚摸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中长情，再将他轻轻打开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表白这位事儿。这时候看到你是少儿，我是风，说在两人彼此不信任的时候，任何表白都是瞎扯。两个人都彼此不信任的时候，估计应该也谈不上什么表白吧，对不对？还有看到刘明说，我家那位最不会表白了，我们本来就是儿时的伙伴，当年他只是偶尔约我出去在乡村的小路上走走聊聊天而已，离家的时候呢送送我，上班时偶尔去看看我，只会这样了。虽然看起来好像比较木讷哈，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踏实靠谱的人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曾北，我们明天见。 说了是无情，写了个无情，都做无情人，何必再写信？既然已无心，何苦再用心？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，我站在屋顶，泪痕霓虹，你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沉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。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几个字？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真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。 Time! 心月如钩，唯一我是恍如梦，从寻梦今何处求？人隔千里路悠悠，未曾。